一个去寒暄，唱一首摇滚乐，唱出关于我平凡梦想的苦辣酸甜。我不是多特别，是不想再敷衍，不想一辈子住一张嘴，没有钱不可怜，没有梦太可悲，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小摇滚乐队。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。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，未来在那边，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。耍一个 Apple 键，我拒绝被标签，皮克在右手，心在左边，难道是异类？这时代每个谁都活得有风险，不如做自己比较保险。没有钱不可怜，没有梦才可悲，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摇滚乐队。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。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，未来在哪边，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。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。我不怕偏见，我只怕自己从来没意见，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。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。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，未来在哪边，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。和弦，唱一首摇滚乐，回头要吐脸，至少喜欢自己的嘴脸。十年后的某天，会微笑或流泪，想起了此刻，会不会后悔？ 哇哦，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831的一首歌，歌名呢会有一些长啊，叫做是我不想改变世界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。那歌曲当中唱到，刷一个 G 和弦，唱一首摇滚乐，唱出关于我平凡梦想的苦辣酸甜，我还有爱我的人和一个小小的摇滚乐队啊，这就是来自831这样一首歌曲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些讯息。说到831组合呢，很多朋友可能对他们却很陌生啊，那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们在看的那一档综艺节目《康熙来了》啊，那四个字的演唱者就是831，你想到了吗？好了，我们来继续支持他们吧。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的作品啊，也支持831。好了，同样是励志呢，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另外的一部电影啊，叫做是缝纫机乐队。没错，每一次看到这种一开始就能够猜到结尾的励志鸡汤片呢，那还是会被点燃的。那有的时候质疑自己是不是太肤浅了呢啊，而内心深处呢却还在庆幸自己呢没有在现实当中死透哦。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乔杉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塑料袋。张修琴 已经记不清楚我从哪里

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春辉。没错，人呢总会经历一些难过的时刻，孤独的时候没有人陪，想安静的时候呢却被打扰，理解的人呢经常不在身边，跟你有仇的人呢总在背后来给你添堵。成年人的世界呢都是冷暖自知的，生活不容易啊，抱一抱那个努力的自己。再次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变成连自己都讨厌的自己哦。那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姜映蓉带给我们的《抱一抱自己》，掌声请。真的觉得姜映蓉呢真的是可以转型了哈，走一走文艺的路线，唱一唱抒情的小清新也是不错的，那我们来一起期待吧。好了，我们说呢，女人心比男人心呢可是细腻多了哈，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粒。那如果呢你是陈粒的歌迷，这首歌呢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啊。但是这个版本呢你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听。沙漠下暴雨，大海亲吻鲨鱼，黄昏追逐黎明，荒芜变成热闹，天空拒绝飞鸟，陈粒带我们大开脑洞啊。所以今天分享给你的是来自全新的混音版的奇妙能力歌，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喽。 天空中洒湿了雨，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，看过大海亲吻鲨鱼，看过黄昏追逐黎明，没看过你。我知道美丽会老去，生命之外还有生命，我知道风里有诗句，不知道你。

倔强，接受无解的总和，最痛的感情像最深刻的谎，爱不一定是真的，一阵神秘的等于你真渴望着失去的，计算命中每个擦身而过， 这是一首跟人对话，跟自己对话，关于记忆和追寻的一首心情单曲了。那是来自王心凌的《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》啊。人们呢，经常会追问自己，你是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了呢？那么在追求幸福的路上，有人走错了方向，于是迷失了，受伤了，一蹶不振了，索性把自己藏起来了。那王心凌呢，用这样一首歌来告诉你，虽然呢，你无法改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，但是呢，你依然可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找到一个从容随性的，跟自己最好的一种相处的方式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感谢王心凌带给我们的这首《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》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继续听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这是一首大男孩情歌，复古的旋律加浪漫的歌词，瞬间可以把你带回到90年代那个瑰丽多彩的空间，好像一下回到了年少时的氛围里。对面就是那个充满好奇，洋溢着心动和赤诚的你，坐在书桌前跟文字玩游戏，绞尽脑汁，希望写出最有威力的情诗。我写了诗，是温柔炸弹，被你转身一笑点燃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胡夏《炸弹诗》。 爱慕丰满，追不上单恋的孤单，情歌与满腔填不满渴望，只有所思，自然到了也有所想。你是书写明天的灵感，我写了诗，是温柔炸弹，被你转身一笑引燃，喃喃作声，我的向往在你发梢闪闪发。上单恋的孤单，情歌与满腔填不满渴望，只有所思，自然 到了也有所想。你是书写明天的灵感，我写了诗，是温柔炸弹，被你转身一笑隐忍，喃喃作声，我的向往在你发梢闪闪发唱，情字难舍，爱字难放，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，你的名字呀。 我还有两个一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有没有跟我一样曾经好奇过好妹妹乐队呢？为什么有两个大男生组成的乐团的名字会叫做是好妹妹呢？后来呢，我们专门去查了一下哈，那么这源于2010年两个人一起弹唱歌曲的时候呢，翻唱了一首由孟庭苇演唱的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。那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柔和，正好契合两个人的性格啊。所以呢，为纪念这一次两个人的合作，索性呢就把乐队的名字命名为好妹妹了。那么之后他们给自己贴的标签呢，就是怀旧民谣小清新啊。他们用音乐呢记录着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，带着浓烈旧时代的曲调，被新时代的编曲重铸，别有一番风味。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呢，为我们留下了片刻的安宁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共同听听看他们的这首歌，叫做是我的爱对你说。 花了云开，这份爱在等待。 望你感觉到我的爱。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，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？亲爱的你，我这一片梦只能否走进你的心海？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，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。冬去了春来，雪化了云开，这份爱在等待。感觉到我的爱，这份爱在等待，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。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，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。冬去了春来，雪化了雨这份爱在等待，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 我的爱对你说，来自好妹妹乐队啊，这是我们的40年的片尾曲。老歌新唱的真的是更有感觉了，把观众呢更能够一下子拉到剧情当中了。那么在很多人心里呢，好妹妹乐队呢是一种归宿，是一种情绪，也是一份安静，而且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很少有的一种安静。那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，他们的歌呢总能够让我们浮躁的内心呢是平静下来。那是不是你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？好了，今天节目呢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，为你安排的是来自于文文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其实其实。那这貌似也是一首有一点小伤感的歌哈，那希望呢这样的伤感不会影响到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哦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啊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其实你不用作为 失去时，其实。